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云家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韋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了，他就開始他的磨練就出來了。加里利維爾明確地指出阿仙奴當日三條戰線前中後怎樣如何被該還掉的球員切斷，或者一些質素比較低級的球隊就很容易被他劏穿的。但是問題現在愛華頓都做得到，同樣是可以劏穿你那些質素比較低的球隊，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仆街。 熱血大球場星期一四晚十一點半，星期五晚十一點加長版，密切留意 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機應用程式已經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載最新應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於 App Store 下載 iOS 手機應用程式。想用手機收聽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節目，就要快點下載啦。 你識唔識黃仁達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喎，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媽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做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黨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天天天啊， 藍藍的天， 主持謝宜芳、宋景輝、李偉儀、錢建榮。 Hello， 大家好，又是今集我哋天天天蓝，就由我哋神州五子啊， 又是我哋 神州五子， 又我哋骑劫啦， 骑劫嘅节目啦。 謝宜芳，我哋又今日休息一天，咁啊交俾我哋五個友仔。 每逢月尾佢哋都放假嘅，俾翻佢時間佢哋休息一下。 係啊，每逢月尾嘅星期一， 冇錯， 最後嗰個星期一，每個月最後嗰星期一就我哋。神州五子就 之前不是德龍 五子， 神州五子都有， 就交俾我哋去玩嘅。 德龍五子正確啲嘅，係真係呢個係有人唔係神州四 人嘅。誒，唔好理佢， 唔好理啦， 神州五子 一個代號啫，咁樣 咁我哋講翻我哋 講啲位， 誒，唔好講埋啲無謂嘢，我哋入咗正今日嘅正題先。 我哋時間每一集我哋嘅話題都好多，每一集都有豐富嘅內容，所以咧即係時間都幾緊迫。 係啊，但係我哋唔可以再開玩笑啊！ 所以就。最開始報告翻啲橋情嘅消息先啦， 冇錯。咁我哋有活動， 我哋有啲咩最近啲咩活動咧？ 係啊，嚟緊咧，我哋嗱依家早嗰排咧嗰個服貿協議啊鬧得沸洋洋啊， 即係台灣 係啊鬧得沸洋洋啊，又好唔愉快啊，啲國會又停擺啊，有好多人佔領個立法院啊，咁相信喺大家喺香港咧都好難。即係去界定呢個服貿到底係咩嚟嘅？咁咧，咁我哋咧就好榮幸啊！咁啊，請到我哋阿公，即係 我哋即係主辦機構， 主辦機構邊個先？ 即係我哋文化教育出版聯會三興公司，咁我哋德龍行啊。同埋澳門嗰邊鏡海文化服務中心， 係啱啊！有 poster 喺， 有跟上啊！ 咁咧就。 我哋整咗个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香港侨情座谈会，咁咧就假呢个中国文化协会啊，即系九龙旺角窝打老道79号延安阁 A 座3楼， 即系中国文化协会系啦。 几月几号几点钟先？ 就系、是、今年啦，5月3号星期六。下午2:30到下午4:30暫定啦，一定係 即係嚟緊呢個 嚟緊禮拜六， 應該嚟緊禮拜六咁樣。 係啦， 嚇咁內容我哋係呢個座談會係講啲咩咧？點解要調情咧？大家有啲咩關心咁樣咧？嚇或者係我哋請到嚟嘅嘉賓會？是會咩形式呢？ 佢請到嚟嘉賓咧，我諗都係好似清談啦，咁話翻俾大家聽，究竟我哋嗰個兩嗰、那個咁嘅服務協議內容、那個內情係點樣呢？究竟係咪講到話係賣國呢？究竟係賣台呢？ 係啦，即係冇錯啦，即係服務嗰、那個嗰、那個條例咧，非常之多。咁大家都有啲懶人包啊，大家都睇嗰啲就有咩壞處，就睇曬嗰啲咁嘅嘢。咁其實聯好多打台灣 game 嘅香港朋友啊，或者好多香港嗰啲所謂嘅人士都話，我關注呢個問題，即係話會好似香港咁樣啊，即係簽咗呢個服務之後，好似香港咁，跟住樓價點點點啊，大家冇得食啊咁樣，就驚台灣會步香港嘅後塵咁樣嘅。咁究竟事實係咪咁樣咧？咁其實大家都係一個估嘅啫。唔識嘅喎，睇完啲懶人包之後就以為係咁樣嘅咯喎，咁樣咁其實 都係以為自己 係啦。究竟嗱咁啊，我哋單憑我哋幾把嘴講嘅話，佢唔係咁，你又冇說服力嘅咁樣。咁我哋交翻俾即係我哋個嘉賓係 有幾個，有三個，邊三個嘉賓？ 主要係即係主講嗰個咧，就係台北經濟及文化辦事處商務部嘅代表啦。 啊，商務部啦， 應該清楚嘅， 有非常之有實力啦， 有代表份，有官方嘅代表。嚟解釋俾各位僑民知道啊！依家嗰個服務不服務，主題就是服務不服務啊！咁就嚟緊就我哋又請咗我哋之前嗰個僑選立法委員啊吳惠祖先生啦、啊。咁、啊另外有一位之前都上過嚟我哋節目嘅嘉賓， 鬧得好金嗰個， 係啊， 犀利啊！ 係啊，沈四海先生都係一個好資深嘅傳媒人嚟㗎啦，都 唔錯啊！ 相信他們那些分析都很精辟的、 啊 是啊、 那就可以清楚知道服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那其實 我想是不是屬於香港地區這麼就是用這個形式去講服務，其實都是這件事之後第一個的座談會， 我想應該是 第一個的。所以就、大家不知道的，其實我把握機會啦，嚟聽下個座談會，去了解個所謂即係話僑情咧，就即係其實係歡迎任何人士參加嘅咁樣。咁但係就我即係唔希望係和平嘅，係嘛？ 希望 和平嘅， 希望啲蕉啊、鞋啊嗰啲啦。 咁啊，即係我哋都希望你話明座談會啊，大家就 坐喺度傾嘅， 討論嘅， 需要你企喺度，有啲咩口號噶？ 即係。動口的就不會動手的了，這樣那再報告多一次個日期吧，這樣 是今年即係嚟緊5月3號星期六下午2:30到4:30、 哦、即是 個中國文化協會 放完個星期四那個五一勞動節的假，咁跟住嘅兩日嗰個禮拜六， 冇錯啦， 就係、是、咁樣。咁啊，今個月我哋都好多假期啊。 應該 OK 啩， 有兩日啦，唔錯啊！即係今個禮拜就5月1號就勞動節假期啦，我哋打工仔就一流啦，有一日。咁6號就係 佛誕啦， 咁樣 咁啊， 佛誕又到 佛誕， 嗰個佛誕， 佛誕咁樣。 咁啊，我哋簡單可以介紹下佛誕有啲咩活動啦。我都揾一啲少少嘅資料就俾大家睇下，即係我哋台灣嘅佛光山嘅佛香港堂啦，咁有一個佛誕嘉年華就喺維園咁樣嘅，咁啊你應該有張 poster 咁樣，咁喺維園就會搞好多攤位，有啲攤位遊戲，咁亦都係浴佛呢個儀式可以俾大家即係大眾去浴佛嘅咁樣，咁當然係費用全面啦，即係十方嘅朋友都一齊嚟啦，我去過嘅時候，佢啲攤位遊戲就好好玩嘅，咁你掉下嘢，咁你有個公仔咁樣， 咁啊幾可愛， 好有趣，就連菲律賓人都可以玩得一餐開開心心嘅咁樣，跟住冇分噶嘛，佛教平等咁樣，咁就即係簡單介紹一下啦，就呢、這個 四月初八的佛誕就是我們中國傳統佛教 的一個佛誕的。以前在沒有假期前呢，大家都即只有是佛門的寺院才有這個佛誕的活動，現在就普及到即好像佛香港堂有些即搞些攤位嘉年華會比較即可以，你不是一個佛教徒你都可以參與去玩的，樣裡面有東西吃、啊、有東西玩、啊、有攤位遊戲、啊、也都有些可能表演、啊、或者有些跟文化上有關的東西，那 有那些 可以接觸一下， 好像上面有花燈佈置是不是那樣，那些就是有些、即我見到我因為立眼見到在維園嘛，是 是是是 立眼見到、 啊、地方都很大，是是是就其實 都可以入去簡單消費一下，可能一百幾十你都可以即係玩到好長時間㗎，咁有得食有得飲咁樣，咁啊咁同埋即係有個少少嘅，好似呢個 poster 裏面嗰個釋迦佛太子佛啦，叫做嘅公仔，即係少少嘅像咁樣，咁大家可以淋下水落去浴佛嘅咁樣。咁、 啊、至於即係佛誕 係浴佛節啦，泰國人就潑水節咁啊，我哋中國人就溫和少少，就少少淋落去嗰個少少水淋落去個佛身咁樣，即係清淨個佛像咁嘅意思啫，咁樣咁啊，泰國人就比較粗豪嗰一面啊嘛，咁我哋就你潑我，我潑你啊咁樣啦。 香港唔使啊，你唔好事啊。 咁加上天氣熱啦，咁樣咁其實天氣熱嘅佛誕都熱嘅，即係步入啲比較熱嘅時候，所以其實中國佛誕即係廣東地區咧，就會食一種佛誕嘅一個食品甜品嚟嘅啊。咁有即係有啲人就以為佢係芫茜嚟嘅，其實唔係，佢叫煙西嚇。咁佢係一個綠色嘅。好似即係蒸出嚟嘅中國 茶果嗰啲 茶果類咁樣， 茶果咁，即係但係佢係佛誕嘅茶果， 係啊，佛誕食嘅咁啊。咁當然喺蘇杭地區有其他嘅食物啦，即係我哋廣東地區就食呢一樣嘢，據說就話可以清下啲熱毒啊咁嗰啲嘢，咁你睇我啲喉，我啲喉嚨都去到咁嘅聲嗰啲咧，食翻幾個係應該 啦。 好咁啊，報告完佛誕啦，咁我哋可以即係。講下啲我哋今日嘅呢段時間個少少嘅主題咁樣啊，咁啊好有趣嘅，攞我哋嘅總統出嚟開個玩笑啊！ 唔好亂講， 哇！ 要死亡之握係一個握手啊，點樣可以令到你死亡？即係倒霉嘅咁樣。咁啊，阿新呢方面你有啲研究，不如你分享下俾大家聽。 咁其實就唔已經係而家係擴展去到唔係一個死亡之握咁簡單，已經係。我哋阿馬總統是一個大曬的呢個狀況，咩為之大曬呢？其實台語咁就係解大屎咁解，即係有啲屎即係好霉嘅運。咁最近咧，咁其實就係前幾日啫。咁啊，響桃園龍潭嗰度有部阿帕奇直升機 AH64E， 咁樣咧就係我哋國軍最新型嘅直升機，哎、好似而家呢幅圖咁，咁啊墜落咗喺個民居嘅頂度。咁樣咧就好彩，兩位我哋國軍嘅菩薩都係輕傷啫，咁亦都只係有一位街坊咁啊受到驚嚇，就送咗醫院。 咁樣就幾億咯喎， 係啦。咁但係就造成咗國軍同埋國家經濟嘅損失啦，係啦。 八億台幣啫嘛， 新台幣。 咁會唔會其實個屋其實咁大屋主同阿馬總統握過手咧？ 搞錯咗， 唔關直升機事啊！ 最偉嘅直升機咧就係808號直升機，咁咧就係阿馬總統係響呢個阿帕契呢批直升機翻嚟台灣嘅時候呢個接機典禮度啊，阿馬總統係坐過佢，咁然之後有個手指公，即係俾一個拇指咁樣，俾一個讚，其他一個讚讚過嚟嘅咁樣又應該有相嘅，應該有相嘅嚇，咁樣咧就。當時馬總統就坐過呢架機咁樣嚇，咁俾咗個讚之後咧，咁大家啲人就話：哎呀，部直升機墜咗機喎！咁然之後咧就話：我哋阿馬總統嘅大曬嘅功力咧又更上一層樓啦！咁其實唔止呢個大曬完之後，連啲直升機可能會墜機啊！咁其實就阿馬總統不嬲都俾人講緊佢嘅握手嘅死亡之握， 佢仲有啲咩事咧？仲有咩事？ 咁好似頭先咁啦，就即係出訪呢個教廷，咁就同教宗握手，咁樣咧就俾啲台灣網民改編咗成呢個漫畫，咁樣咧就話佢啊同阿即係呢個邪氣嘅握手，同阿教宗嗰有即係有阿主耶穌 比啊， 聖光咁樣。 做咁樣對抗之下會發生個咩結果呢？咁最後呢，咁 PTT 嘅網民總結得出呢係點樣呢？啊，教宗係即刻換咗人㗎。咁因為教廷爆發咗呢個性侵醜聞，係啦，性侵醜聞，咁亦都連帶到當其時啊。 等先，嗱，依個咧我有啲對呢個 PTT 嘅啫。 PTT 是穿作富貴啲㗎啦， 因為依個而家係佢出訪係新任教宗 方濟， 係方濟嗰個握手嚟㗎嘛。 哦，係，你錯咗，唔好意思。 佢點可以咁樣拉翻轉頭？ 咪應該係講翻嗰單就係比較誇張啲，就係我哋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阿黃元先生代表阿馬總統向阿教宗賀新年。咁點知咧，教廷又傳出呢個性醜聞啦。第二個月之後，即係一月， 我覺得呢啲好冇。 咁咪係啦 ，PTT， 唔係大家講嚟得啖笑嘅啫。 唔係，但好笑嘅一樣嘢。 你自己研究嗰最誇張， 最誇張， 最搞笑。 哇，都有幾單喎。咁講翻第一單先啦，就2007年嘅時候，當時阿馬總統， 其實馬總統呢單咁嘅死亡之壓咧， 死亡之壓，再由 講到落尾講唔曬， 唔係好快好快， 冇第一單嘅落嚟講，你話只有咁， 即係由呢個2007年開始咧，就賀呢個國寶。布袋戲啊，黃海岱大師嘅107歲嘅壽誕，點知咧同一個月咧，嗰21號咧，阿大師就過身咯喎。 咁107歲， 咁你亦都即係見到 PTT 啲網民係有幾？ 几够，唔系都 OK 嘅，但系 咁样屈佢啫， 唔系佢做多个故事出嚟咯，其实 即系屈佢嘅，喺呢度开始噶嘛吓， 故事都冇咁开始啊。 唔系有冇啲系搞笑？我见到好似 呢个嗱2009年，咁啊马总统就同云都拉斯嘅总统握过手，咁样咧。嗰、那個即係雲都拉斯就出現咗第一單嘅新流感死亡， 好似有一單係邊個國家同中華民國斷交之後， 最新鮮嗰個 犀利一個， 跟住就咧就係金呢個讚比亞、 剛比亞、 剛比亞、剛比亞、 剛比亞、 剛比亞咩？ 剛比亞 係咪金？ 嚇！剛比亞、 剛比亞啦，唔好理啦，嗰啲殖民。 即係我哋僅有嘅23個邦交國之後斷交埋。其中一個國，咁啊假梅阿葉，我唔知葉咩個葉可亞假梅， 傻嗰個係啦，話大陸向台灣 派兵2005年可以喐咗呢個共軍來犯啦嚇， 咁犀利。 咁樣咧，當其時一宣布斷交，點知第二個月台灣又有新聞翻嚟咯，就係話阿假梅患咗呢個腦癌。咁即系 PTT 网民又喺度话啦，哎呀，呢、這个假梅嚟台湾访问又同马总统握过手，马总统去嗰阵又同握过手，咁、這 個、 就衰啦。 唯一一个呢个马即系叫总统嘅死亡之握咧，大家听完之后觉得爽噶。 爽啊！ 即係佢同我哋斷交嘛，斷交跟住。 係因為凡係死亡之間有規則嘅，凡係同馬總統握過手，而佢做咗啲咩得罪，即係令到馬總統不爽嘅事。就會賴嘢啦，就賴嘢啦。 咁依個 咁唔係喎， 依個 係 外國嘅表現嚟喎。 希拉里又做咩奪斷隻手咧？出訪 未？可能 肯定係有意暗算台灣。 可能佢係啦，美國老成啊，係咪先？ 見到啦，嗰個咁阿帕奇直升機，佢定然壞嘅，仲唔係你？仲唔係阿假？ 唔可以咁講嘅呢啲跌親隻手係咪先？咁你以前喺呢個人民大會堂啊，共匪鄧小平同阿戴翠爾夫人。掂都冇掂，佢都仆街啦！ 唉，咁樣講呢啲， 又覺得好似有啲嘢㗎。好似話戴卓爾夫人去到啊，鄧小平就係咁扯肩，就係咁放飛劍就嚇親佢嘛。 都會俾佢嚇親啊！係會嚇親嘅，係啊，真係。咁跟住咧，仲有冇邊單係有趣嘅？你有關阿馬總統嘅 有啊，咪新嗰架火車坐過又壞咗咯， 係咯， 點又壞啦？ 貓空纜車啊，同阿我哋阿霍市長坐喺貓空纜車開幕嗰時啊。咁佢兩個一齊試測， 係啦， 咁我哋確800個寶貝仔啦嚇。咁佢兩位一齊，兩老一齊坐喺個貓空纜車一節裏面，嗰日就壞咗，真係中途停咗。 係咪澳洲做㗎嗰個？ 唔係， 唔知意大利嘅， 同 三碌鈴係啊嘛。 咁咪即係死緊啦，三碌鈴坐呢個， 仲要意大利人做工程喎，咁搞錯啊！你揾佢嚟做， 領緊㗎啦，意大利。 人哋依家全世界賣緊最貴嗰啲跑車都係意大利做。 係啊， 咁你見佢賣得多？ 多，做咩唔多啫？ 系多嘅咩？ 佢系好多出嚟卖噶，不过你冇钱买啫嘛。 哦，咁我得我咁多好似好衰， 但佢都好多单好搞笑嘅，好似。同呢、這個法鼓山啊， 唔係離婚，其實佢最激都係離婚嗰啲嘅。 幾單啊？ 點親都離婚， 點親都離婚， 真係難 好啫。唔係，頭先嗰個雲多拉斯嘅總統係俾人政變埋啫嘛。搞政變又俾人拉， 證明佢想有啲機會斷交，即刻做佢啦。 唔係，其實咧呢、這個世界事件咧，任何物件都好咧，有利有害嘅。咁既然如果你知道佢個害處係咁樣咧，如果你適當好用途咁去善用佢，可能係好處嚟噶。假設 我熱切期待馬集會 嚇，唔係呢個當然係啊馬集會啊。假設如果你好想换老婆咁样吓，咁你好诚心地同阿马总统握手嘅时候，我老婆换咗佢咁样，哇！即系 唔系噶喎， 应该哄你老婆去同阿马总统握手。 如果佢自己死咪大镬，你傻咩？系唔好做埋呢个 咩啊？反面嘅，如果你谂住同佢老婆分手，咁握咗咪唔会分手咯？ 唔系，所以就话而家啲人成日话啊，好惊阿马总统见阿习近平咁样，其实 唔惊啊。 其实我觉得好事嚟 嘅，好事嚟嘅，好事。 即系希望咧，就如果马总统去呃佢咧，就一嘢就呃巢佢咧，都几正嘅。 咁唔止一个啦，呃晒九件。应该 一个够乱啊！ 不如你叫中共啲高层出嚟排队， 系啦， 马总统握手，一次过握晒咁咪得咯？诶，搞掂啦， 天光晒， 天光 晒。Anyway， 点都好啦，即系我哋对马总统咧都有一个即系尊敬嘅。我今晚攞嚟开玩笑， 我都系嗰句啦。如果一年半前我知道呢啲嘢，我会提防。 人摆喺度啦， 系我会提防。 咁啊，即系都希望。即係馬總統繼續努力啦，即係餘下任期裏面咁樣，即係努力幾多得幾多啦咁樣。即係台灣而家即係一路咁多嘅紛爭，咁啊呢排又即係鬧咁多嘅事件出嚟，又佔領立法院啊咁樣，有核四啊嗰、那個，即係咁多樣嘢咁樣。咁即係我哋希望台灣快啲可以正一個去翻個正常嘅社會啦。 明天會更好。 咁希望明天會更好啦。所以今晚我哋呢一節完嘅時候，我哋點一首歌啦，就係、是以前八十年代台灣眾歌手就大家一齊合唱一首歌，咁都好經典噶，叫《明天會更好》咁樣。咁就希望即係祝願我哋中華民國台灣能夠快啲啊繼續正常翻啊，社會去翻個正常嘅軌道，咁樣就唔好再繼續勞嘈落去。咁呢個就希望我哋嘅心願啦。台灣明天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